是我的心跳如烈马，温柔的声音针对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故事。来一杯咖啡，放松心情。北京时间10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7月1日至8月31日，东风悦达起亚为您带来多重优惠，零首付、24期零利息、高至12000元置换补贴，更多惊喜敬请垂询经销商，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东风悦达起亚。 儿子结婚找伴酒新老难了，哎呀， 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7月26日，涿州市召开热网建设和集中供热锅炉拆除工作调度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讲政治、讲大局，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热网建设工程和集中供热锅炉拆除工作，保证人民群众按时取暖。涿州市领导陈宇、李庆杰、李鹤群出席会议。市长陈宇指出，各单位和部门在工作中要加强沟通和协调，互相配合，热网建设指挥部要发挥好领导作用，相关单位要列出问题清单，倒排工期，要实施超常规举措，紧扣时间节点，抢抓工程进度，确保按时供暖。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主持会议。近日，保定市召开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涿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副市长李庆龄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今年以来，涿州市按照县城建设44项任务目标，全力推进县城建设攻坚行动，不断提升承载能力和城市品质，取得显著成效。涿州市委市政府结合我市区位优势和未来发展目标，确定了一城两邑四组团的市域空间发展结构和一河一带三板块的市域产业空间布局，以及中心作强四方崛起的发展思路。同时，在完善城市功能方面，本市全力抓好县城建设第二批7个1工程，加快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步伐，大力实施两维治理百日攻坚行动。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手时的心情，雨中 Come on. 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又是一个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周一哈，也祝大家这一周都有一个好的心情。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啊，一首 Beyond 的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哈。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先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OK， 来听完这一首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Yeah.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love me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血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北京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7月会不停，途昂、辉昂、帕萨特、途观 L、途安 L、凌渡、朗逸、Polo、桑塔纳等全系车型感恩回馈，购车可享2年零利率以及最高1万元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为您提供优质的购车服务。销售热线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Stop. 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很经典的歌曲了啊，来自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冯静瑶、冯程程、丁力、强哥，对，一部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电视剧了哈，在当年呢也是，太火太火了哈。我没有看过最老的那个版本，我有看过孙俪和黄晓明演的那个版本啊，也是非常的经典了哈。这首歌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OK， 来听完这一首来自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 奔驰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首付低至20%，日供仅需36元，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6666。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还在担心空气不新鲜、雾霾太重吗？斯图加特推出高效复合防雾霾空调滤清器，纳米抗菌，吸附异味，五层过滤二手烟 PM2.5 达97%以上，车内空气清新，还您自由呼吸。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沿着夏天的脚步，看着夏日雨和，听着夏雷阵阵。夏天是个风云变幻的季节，一切都来也匆匆，稍纵即逝。夏天是惬意的，是美丽的，是快乐的。今天是7月31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OK， 这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执迷不悔》。昨天呀，7月30号，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啊。有多少人有看了这一场这个阅兵的仪式呢？说呀，此次阅兵，陆海空三军航空兵100多架战机编成了一个纪念标识梯队，一个空中突击队啊，和6个空中梯队接受检阅。而且呢，习主席呢也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也是非常的鼓舞人心。而且今天我看到了很多网友评论啊，说此生无悔入华夏，而且说强大的祖国因你而强大，使我们远离了战争，我一生在中国我骄傲。最近啊，有一部非常火的电影叫做《建军大业》，有多少人去看了这部电影呢？我也是在昨天去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有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有过来客串这部电影，也是非常的鼓舞人心，也是为了这个建军90周年纪念日而上映了这样的一部影片。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OK， 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齐秦演唱的《往事随风》，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 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 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那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那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 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恭喜你啊，你家孩子上清华了，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 那你文化课肯定得好，这不用说。不过孩子要是上清华，主要还是降了60分。 为什么降分啊？ 因为孩子高一参加科技创新，取得了这个自主招生资格，考核通过之后就享受了这个清华降分的优惠。 这么好啊，那我得让我们家孩子赶紧参加。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心意，今次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亮，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